广场的中心是塑于1894年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铜像，以纪念他给予芬兰充分的自治。站在广场上，就可以看到建筑大师恩格尔的三件杰作，分别是大教堂、政府大楼以及赫尔辛基大学。在广场的东南角是芬兰最古老的石质楼房西德霍姆宫，而步行不远就能够找到同样为恩格尔所设计的大学图书馆。在悠长的夏日，广场经常有露天音乐会和其他的表演。赫尔辛基大教堂是赫尔辛基的地标性建筑，教堂所在的高地高出海平面80多米，希腊廊柱以及淡青色青铜圆顶展现了教堂的恢宏气质。每当教堂的钟声响起，整个教堂广场都会一片静谧，众多的游人也可以一同感受这种来自宗教的心灵宁静的时刻。此外，由于教堂以白色为主体，纯净无瑕，结构精美，也受到了很多新人的青睐，同时也成为了赫尔辛基非常热门的婚纱拍摄基地。芬兰是圣诞老人的故乡，很多我们儿时幻想中的圣诞老人的圣诞节礼物，其实在这里是真的能够实现的，因为在这里就有一个圣诞老人村。圣诞老人村是一组主打圣诞特色与体验的木质的建筑群，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来这里一睹圣诞老人的风采。村庄内的圣诞老人办公室是负责接待各国儿童的机构，要持证上岗的圣诞老人才会有机会在这里为孩子们服务，解答孩子们稀奇古怪的问题。北极圈正好穿过这个村庄，来此游玩时，你便可以找到画有北极圈纬度的白色标记线，这样呢，你还可以领取一份跨越极圈的认证书。圣诞老人邮局内有各种童话色彩的邮票、贺卡和礼品，从此寄出的信件会带上圣诞老人的邮戳，发往世界各处。We club, chained our hearts in vain, we jumped, never asking why.We kissed, I fell under your spell, oh love, no one can deny. Don't you ever say, I just walked away, I will always want you. I can't live a lie, running for my life, I will always want you.Came in like a wrecking ball. I never hit so hard in love. All I wanted was to break your walls. All you ever did was wreck me. Yeah, you wrecked me.Now

岩石教堂共分上下两层，可容纳1000多人。教堂内部在岩壁的回音作用下，音效极佳，因此很多音乐会也选择在这里举行。可以说，这个教堂不仅仅是芬兰人的简约文化的体现，这也透露出了北欧人实用主义的一种想法。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下一站我要推荐大家去往的是西贝柳斯公园。让·西贝柳斯是芬兰著名的音乐家，是民族主义音乐和浪漫主义音乐晚期的重要代表。早年呢，初学小提琴和音乐理论，毕业于赫尔辛基音乐学院，后来奔赴柏林维也纳进修。他的音乐作品凝聚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浓厚的民族特色，主要作品有交响诗《芬兰颂》、图内拉的《天鹅》、萨迦，还有《忧郁圆舞曲》《暴风雨》等等。西贝柳斯公园呢，也正是为了纪念伟大的他来建造的。公园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莫过于造型如茂密的森林的纪念碑，它象征着森林给予西贝柳斯无穷的创作灵感。这座纪念碑由600根钢管组成，由著名的女雕塑家艾拉·希尔图宁设计完成。夏日世界的西贝柳斯公园草木扶疏，能够看到很多在这里慢跑锻炼的芬兰市民。公园的海边岩石上，海鸥在自由嬉戏，港口停泊有帆船及游艇。公园内还设有餐厅以及咖啡馆，可以让你充分地感受时光的闲暇。在这里，你可以小酌咖啡一杯，还同时欣赏风景如画的美景，享受偷得浮生半日闲。Dust, not a storm and a crater for my bed. There was strange man's chair rocking back, whispers lies for my head. In the room with the king and the queen and the princess too. And the dog is a guard for the gold in the cell, not a person knew. Shed in the spider's web, making silk for the neighbor fly. That one's doom cannot come unglued, no matter how hard he tries. He said, I would hide, hide, hide.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回来。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由小童带你深度畅游芬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往的是乌兹别斯基大教堂。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乌兹别斯基大教堂建于1862到1868年间，外观的金绿圆顶以及红砖墙十分的醒目，具有俄罗斯的建筑风格。教堂的颜色和样式充满着神秘的色彩。乌兹别斯基是东正教堂，它呢位于赫尔辛基的市中心。它的13个金顶与古典的红砖外墙，在赫尔辛基城市轮廓间凸显了一抹俄罗斯在芬兰宗教上所留下的痕迹。显眼的金圆顶以及红砖砌成的教堂显得格外的凝重，旁边两棵大树与教堂交相辉映，正好是俄罗斯风情渗入芬兰历史的见证。精雕细琢的拱顶和花岗岩石柱是乌兹别斯基大教堂的两大特色。教堂内部的绘画也都是由俄国画家完成的，完全保留了传统东正教堂的艺术风格。畅游芬兰，我们最后一个景点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芬兰堡。芬兰堡呢，是芬兰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景点，它可以说是近300年来芬兰历史的缩影。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芬兰堡它并不是一个城堡，而是一个海外一串小岛的要塞。它建于250年前，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海防军事要塞之一。这块占地面积80公顷的链条式的防御城堡，建在赫尔辛基外海的一串小岛之上。长而坚固的城墙，上百门的大炮，近300座机房，足以见证当年芬兰堡的战略重要性。在岛上，你可以看到斑驳的城墙，郁郁葱葱的植被，还有私家游轮由此穿梭其中。前往芬兰旅行，除了我以上说过的这些个重要的旅行景点之外，各式各样的博物馆也非常值得大家仔细游览。这其中包括介绍寨城历史及建筑工事的芬兰城堡博物馆，展览瑞典统治时期文物的艾伦怀特博物馆，还有搜罗了从19世纪以来的旧玩具的玩具博物馆，展览以前军备设施的马内基军事博物馆，还有维斯高潜艇博物馆、陈列城堡不同时代重炮的海岸大炮博物馆，以及讲述了旧日海关工作与历史的海关博物馆，这些都是我一并要推荐给各位好朋友的。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总